己重逢，怎么也看不清当时的脸孔。人越想念的越像一场梦，能是一种恒温。在街头，在黑夜来临前，天空有最深却有云淡色，吞下了失落人眼中的渴望。谁的悲伤除了你，到了明天谁记得。如果逃不开了，就变成一种生活，没有色彩只画出淡淡线条吧，像节日没有温度，温度的霓虹都是种恒温，在午夜街头。 黄绮珊在今年专辑《时光》当中唱给我们现在这座城市的一首歌叫《东城》，冬天的冬。这张专辑的情感内核呢，就是黄绮珊来到北京这20年，她从久未谋面、人人想念的遗珠之汉啊，到近几年不断发片，不断看到她的表演，其中当然转折点就是2013年的《我是歌手》，也是从黄绮珊开始让大家有了对老将重新出山有了无比的期待。比如在2014年的《我是歌手》第二季当中，就请到了像韩磊、维维、满文军啊，以及罗琦。那么从这一集开始，也让一些非中文歌坛的实力歌手来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亮相，比如马来西亚的希拉。接下来我选播的是他在今年发表的《我的他》，张国祥作词，希拉本人作曲。 忍住泪显得好突兀，领悟说破为了掩人耳目，迂腐应该他比谁还清楚，盲目也不退出，直到磨了路。嫉妒我的他，身不由己为了他，残酷笑着太傻，装得好潇洒，一如往常的坚强。可怜我的他，承受错综的复杂，内心的简单，恳求我 求我守护他。 我的他，心力交瘁为了他。别笑我了太傻，假装着潇洒，他看不见的挣扎。呼唤我的他，多少错中的复杂，唯一的曙光，爱可以冲不淡我的。 马来西亚的希拉，我的他，中文越说越好，发音非常标准啊！马上要听到香港歌手邓紫棋的《倒数》。邓紫棋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今年她出道十周年音乐计划的一批《另一个童话》里面。2014年的第二季《我是歌手》，她打败了众多高手，获得了第二名。可以说，那次比赛给她带来一大波的流量，让知名度大幅的攀升啊！邓紫棋 Jam。邓紫棋今年的一首歌《倒数》，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来自台湾的阿令呢，也是通过这个比赛呢获得了高关注度。他之前一直默默无闻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在内地几乎是没有流量的啊。通过《我是歌手》之后，他不断的有作品、有唱片推出。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来听一下本周中国榜 Top 40新鲜上榜，排在第31，阿令的一首新歌《 默默。 爱的深情是我凝望的眼睛，可不可以为我留一点幸运？倔强的命运意外被你打动的心，最近的距离，最远的勇气，默默地守护爱情，去欣赏你每个表情，我不紧张。 阿玲呢一度有三首歌啊，最近同时上榜，在本周有着八周榜龄的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呢已经离开了，仍然有恰好以及这首新上榜的默默同时出现在 Top 40里面。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让阿玲呢获得了知名度，同时陈洁仪成为了又一位久未谋面的歌手重新回到大家视线当中的例子哈。那一季最终夺冠的是韩红，最近这一两年啊，她也是不断的开发出属于自己的音乐的新的玩法。本周以第18名成绩上榜的《朝圣之心》就是一首 EDM， 这个铺以即兴吟唱的无词歌。我们来听一下韩红的这首作品。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别走开哈。

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 少时广场忧伤，其实那年纪根本不懂，不知不觉的时光在流转，竟然忘了我一直在寻找，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 遇到的眼神能像雪莲一尘不染， 怎样的夙愿才能浸好了岁月，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一直在寻找没有的世界， 一直在寻找没有忧伤， 只在孩子的画面里见过如此单纯的那天， 让我安静地看着时光从此不再荏苒，就为了如此单纯的容颜， 就为了如此的笑， 的干净虔诚的祈祷， 就为了最初的自己， 最初的自己无忧无虑的蓝天， 最初的自己没有忧伤的世界， 所有的眼睛宛如雪莲一尘不染， 简单的夙愿才能静好了岁月， 最初的自己无忧无虑的蓝天， 最初的自己无忧无虑的蓝天， 最初的自己没有忧伤的世界， 最初的自己没有忧伤的世界， 在孩子的画面里见过如此单纯的那天， 安静地看着时光从此不再荏苒，啦啦啦啦从此不再荏苒，啦啦啦啦。 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比赛里面，老狼不仅让大家重温了情怀，还见识到了超级的人脉啊！当时一首《礼物》请来了摇滚界的半壁江山。到了2018年，老狼推出的新作也大多是以合唱为主，比如说和叶培的《我最亲爱的人》，和李志、张伟伟合作的《金城兰州》，以及我播的这一首跟小柯合作纪录片《香巴拉深处》的主题曲《无忧的蓝天》。 我竟然突然流下了泪水。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里面，除了老将们拼实力看得过瘾之外，久未谋面的歌手再度亮相其实也是一大看点。从第一季的黄绮珊到之后的韦唯、陈洁仪、赵传等等，从去年开始节目改名为歌手， 这一期不仅请到了最终夺冠的林忆莲，还请到了曾经教她英文演唱的老师杜丽莎。我们来听她在比赛当中的经验曲，莫罗大佑所创作的是否的粤语版本，叫做假如， 收录在杜丽莎1988年的 若你分别，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假如真的要说分手，请求把我愉快记忆都洗去，才能免我一生也在默默痛苦。 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请求不要让我知道，假如干了泪水中的双眼，可否不再剩下我不顾。 用一杯拉提把你灌醉，好让你难过。

带走的不只是那时光，还带走了当初那些无所谓。曾经沉默的我愿意为你唱那首歌，在你的眼里看见了什么，如果留在心里依然温柔它叫此生， 李晓东的爱歌，电视剧《风再起时》的主题曲，本周第16名的成绩上榜。从我是歌手到歌手，一方面有歌手的超强唱功同场竞技，另外一方面这些老歌手在线舞台也像是老朋友重逢一样，让人格外的感动。同样在今年第一季这个新一季的歌手里面出现并最终获得第4名的腾格尔，他的新歌在本周也上榜了，也同样取得第4。来听一下腾格尔这首 OST， 叫做《凡人英雄歌》。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稍后见。We'll be right back.

生不完美。接下来我选择播一首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经常去卡拉 OK 唱的一首歌曲，二十年来久唱不衰，1998年那英全盛时期推出来的专辑标题曲，叫做征服。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 百代发表的《征服》，音乐性和商业性结合的非常完美的一张唱片。正在直播中歌榜，下面这张唱片发表年份1997年，这二十多年许巍的改变大家都看得见，从早期的充满了灰暗愤怒阴郁，到 后面的阳光，诗意超然，音乐记录了他人生真实的改变。这张唱片发表的时候应该算是他郁郁最不得志的时候吧。 今天我们听歌手的反差，我们刚听到《我的秋天》，来自在别处哈，20多年过去了，许巍变成了一枚温暖的大叔。来听听最近在中国榜取得四周冠军的一首歌曲，这是他第一次啊、来创作广告歌，叫做《我的爱》。 明月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再熟悉和别。凡之地是该，你回头他都在。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

今天前半夜扩散条件很差，有雾和霾的天气，请注意防护。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北风加大到三四级，扩散条件逐渐转好，雾霾消散。这次冷空气活动降温比较明显，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中度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到四级，最低气温五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电视剧《小夜曲》正在火热拍摄中，近日该剧在上海首次开放媒体探班，主演陈学冬、 SNH48 黄婷婷、林思义、第七少年团周兆渊、王策、演员王子甲等人悉数到场。采访中，陈学冬表示自己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拍戏，对于综艺节目跨界歌王，陈学冬坦言以后暂时不想参加这种音乐类节目，因为前期准备时间太多，自己还怕失误，压力太大。在电视剧《小夜曲》中，陈学冬和 SNH48 黄婷婷饰演一对因艺考结缘，亦因此未能走在一起的初恋。时隔十年后，以乐团内交响乐首席和民乐队长身份重逢。探班当天，剧组正在拍摄两人的对手戏份。最后来关注，凤凰卫视全球品牌大会日前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以中国的、世界的为主题，董家耀、吴小莉、傅小田、田川等主持人在场，分享了凤凰卫视的全球视野和全球化布局。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我们感受一下歌手们的反差。本周呢，郁可唯有两首新歌在榜，《地平线》排在第七，另外《进化》需要努力了，已经处在下榜的边缘，排在第40位。出道9年，郁可唯已经从邻家女孩蜕变成独立感十足的女生。我们回到8年前，2010年发行的带着初恋滋味的一首歌，好吗？叫做《小柠檬》。